是需要经历多少考验才能衡量自己的心，是否属于真的纯粹，是否只是不断妥协，人应该需要不停回望曾经和来时的路，跟随自己，跟随季节，就这样步履不停走过寂寞的小路，穿越过无人的荒漠，几只在湍急的河流漂泊在无边的海，展开的旅途中不要忘了最初的动机，是什么让你决定出发，是心来，是窗外的朝霞，如此这样往后的时光再如何窥探内心，羞涩感到迟延，在夜里安然入眠，走过寂寞的小路，穿越过无人的荒漠，几只在湍急的河流漂泊在无边的海，在人和 北京时间21:00。